致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养生化健康。好，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现在人们呢对自己的健康呢是越来越关注了哈。当然了，如果有了病以后到医院去治疗啊，这是毋容置疑的啊。如果你这个有了症状你不治疗的话呢，他人也是受不了的。 对，首先是起到一个控制作用， 对， 不能让 他 恶化 症状。但是呢，听您的这个讲座呢，我也感觉到，就是如果在形成症之前，我们很好的通过养生保健的方法呢，使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实际上他的症就形不成。 是这样。 嗯， 其实我们这个在医学里边啊，就现代医学里边，它这个生理学呢，就是讲人体这个正常这个功能，它是怎么运作的。 嗯， 那么病理学讲什么呢？病理学是在讲，人是怎么这个得病的。我们你看，人无非是一个体内，无非是一个体外。我们说体内，它有一个体内这些五脏六腑还有组织细胞，它生存这个环境。 嗯。 那我们体外就是说我们有大自然，你看阳光、空气、水分、湿度，是吧？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呢，它必须保持一个相对的这个恒定，它才能去适应外界这个变化。当我们身体里边这个不恒定的时候，诶，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生病。 嗯， 大家知道一个常识啊，你看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说人体这个体重里边，液体它占到我们体重的多少，你知道吗？ 还真不知道。 哎，这个你看液体啊，要占到我们体重的60%。嗯，就是说我们假如一个100斤的人，你60斤其实是水构成的。 嗯嗯。 那大家可能要问，哎，你这个水去哪儿了？那么在我们人体里边的这个水啊，它分两个。一个叫细胞内液，一个叫细胞外液。 嗯， 那这个你说60%个水，有2/3，它在这个细胞里边存在的，细胞内液。 嗯， 那么有1/3，它属于这个细胞外液。我们把这个细胞外液就叫组织间液，就是细胞和细胞，它其实是在组织和水里边它长的。 嗯， 通俗的讲啊是水。可是在细胞外面这个水呢，它有一部分是在血管里边流，我们说血液，还有一部分是这个脑脊液，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细胞间液，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这个液体，我们叫细胞间液。 嗯， 那你想咱们人体，我刚才说它有一个内在恒定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个体温，我们正常情况下是37度。 嗯， 我们一天里边你起伏这个变化大概就是1度，比如说你高你不能超过38度，低你不能低过36度，你看它是相对恒定的。那我们液体里边这个离子、电解质还有酸碱度还有这个压力，你看它都有一个生理值，如果超过了生理值，那我们这些细胞在这个环境里边，它肯定就不好了。 嗯， 那生命是怎么来的？就是当 外界环境变化的时候，我们人体它在它一定的范围要去调整。当我调整不过来的时候，诶，我可能那一块就生病了。 嗯，一些症状就出现了。 哎，症状就出现了。它出现一定是在你最弱的那个地方出现。比如说咱们在管理学上有一个木桶理论，就是说一个水桶能盛多少水决定于你最低的那块木板。 嗯， 那我们这个健康问题也是，到底是你呼吸系统应该生病，还是你这个循环系统应该生病，还是你这消化系统，还是你的运动系统啊、泌尿系统等等。你看我们生病一定是具体的，哪一块疼，哪一块不舒服，这块我们都很具体，但是一定是你内部这个平衡打破了，诶，你在你最弱的这一块它产生疾病了。所以你看在这个我们倒过来看生活现象，我们看病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去具体看某一个部位去了。比如说我得了一个肺炎，那我肯定去呼吸科挂呼吸科的号，我要去怎么把我这个肺部到底是感染还是我这里有这个增生的这个组织，还是病毒还是细菌，我赶快消除这个病因，把这个校正过来。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我们在慢性病康复也罢，还是这个老年养生也罢，你不要把这个治疗疾病当成你这个康复疾病和这个作为养生这个板呀，这个基础不能忽略了。 嗯， 就是你看现生活中的现象，比如说我憋闷喘痰这个呼吸系统这个症状，我可能到医院去止咳去了，我可能去消炎去了，我可能去吸氧去了。对，诶，你这会儿不憋了，不咳了，不闷了，痰没了，我们好像就没事了。事实上你要反思，为什么我这一块会出现问题。 嗯， 那我这个为什么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环境就我生病了，而别人为什么没有生病，那什么，那是我们这身体里面这个基础它出现了问题。 所以就是说咱们经常说人的健康并不是治疗来的，它是养生保健来的。 它是就是刚才说一个内平衡一个外平衡，外平衡是变化的，内平衡其实也是在变化的。比如说我们生气也罢，我们吃的食物不均衡也罢，我们受到某种刺激也罢，我们身体是可以调节的，可以去应对的。当我们应对不了的时候，诶，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病了。 就失衡了。 就失衡了。失衡了，至于说是你的心还是你的肝还是你的肺还是你的肾，那一定是你在那块的这个适应能力差了，就在你最弱的那一块开始生病。那这个对收音机前这个听众，我们为什么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如果大家想想，我今天是30多岁的青壮年，我可能一个感染我就去输输液打打针，诶，我就好了，结果其他的我照样能适应。可是当我们慢慢步入这个老年以后，我们就发现药一直在吃，医院我也反复在进，诶，我也知道我什么病，可是我发现我吃有些药不怎么管用。诶，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我就讲过，我说90%到95%的这个西药它是对症治疗药，比如说降压、降脂、降糖、止咳、平喘、解痉、抗炎、退烧、安眠，这都是冲着你的症状去的。只是说你本身这些东西你可以通过自己身体这个调节这个机能调节好的，结果因为你的衰老，因为你身体长期的这个超负荷运转，你今天是要还这个债的。这个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积劳成疾，哎，你过去不养生，你不管，就像今天有些年轻人，我们跟他们谈养生他不屑一顾，等到你真正老年的时候，就是今天这个现状，诶，我的好像积重难返，我很多病难以这个康复。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在控制好症状的同时，诶，一定啊要注意调节好，中医里边啊调阴阳调五脏调气血津液，那么西医里边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这个免疫的调节能力， 那什么是阴阳，什么是五脏，什么是气血津液，什么是免疫调节，我在随后这七天的节目里边，我逐步给大家把这些知识都普及一下。 好， 当然我就是说只说不练不是好把式，对吧？那大家可能就问你怎么调，那我们给大家讲过，你就用这个转移因子，这是一个现代概念。什么是转移因子？我也会在节目中提到。下来用这个什么莲子呀、茯苓啊、百合呀、芡实啊，不用多，就这四味中药，就来调人体这个气血津液，然后怎么让它平衡？我们把内环境治理好了，也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正气内存，我内部是坚强的。你外部一会儿质疑你是春，你是夏，你是秋，你是冬，还是我是寒湿燥热，还是说外部压力有多大？可是我这个正气其实就是我内部这一套系统，我是很强大的，我就能应对各种环境的变化，我不会生病。 嗯， 那我们慢病康复也一样，你把这块调准了，你慢病就很容易这个恢复。 嗯，所以刚才呢，张正主任啊说的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及时，也是特别的重要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得病了，实际上就是你固有的身体内环境失衡了，然后就无法调节，最后就发展成症。有了症以后，很多人就跑医院去了 啊。我们去吃药去了， 控制症了。 对。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如果把身体的平衡、气血啊、什么津液啊、免疫力，咱都给他调整，那可能就不会发展成症啊。所以我们怎么来平衡自己的内环境，这个真是一个养生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是个大学问。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呢跟大家先从气说起啊。那么对于老年慢性病的康复，实际上除了用临床医学对症治疗控制的症状治标，那我们一定呢不能够忽略就是调节人体的气血津液及其免疫力的这个平衡，因为这个是本。那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用转移因子、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种元素的组合来调理您五脏气血的津液的平衡啊，那我们将定于5月3号的上午9点，将举办五种元素组方调节人体气血以及免疫力的一个说明分析会。这个分析会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 是， 如果大家有 我们为什么要分析，就是说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包括我平时接到这个咨询，就说哎呀，我吃什么药不管用了，不管用了，你忘记了这个药啊，就是像你刚才讲的是在控制你的症状， 对， 它不是真正的在帮你恢复，真正帮助你恢复的是我们人体自身那个调节能力。 嗯， 你把这个板恢复过来调好了，很多慢性疾病迎刃而解。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啊，真的咱们听众朋友要多多留意啊。如果您在5月3号上午9点钟想参加我们这个关于调节人体气血及免疫力的说明分析会的话，您赶快报名啊，因为我们的场地有限，仅限30人。早晨8点半之后来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 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年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说到身体的调理啊，实际上咱们中医的理论呢说的是非常明确的哈。咱们是讲究阴阳平衡的，当然说的是内环境阴阳平衡。你内环境正气足了啊，刚才您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啊。 对。 但是说句真心话啊，这个老天爷对于我们呢人类还是蛮仁慈的。比如您年轻的时候，有些人真的不懂什么养生保健，就是乱糟蹋自己的身体，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症状出现。这个更多呢，可能是他的免疫力强，各方面的适应能力强。但是您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气血呀、这个津液呀、免疫力啊就有所下降。如果这个时候您还不注意养生保健的话，那一切症状和病症可能就来了。 是，就是当我们不珍惜这个养生，不珍惜身体的时候，结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可是这个有这个好身体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去找明白，身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它也是有损耗的。你就有这个维护意识的话，那你后面得病的机会就不多。那只是因为生活中我们养生的意识不强。因为我们天生下来是父母护着我们，等父母把我们护好以后，我们长成人了，哎，我们正是思想和生理最强壮的时候，这会儿哎，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病。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可能有什么大病，可是随着我们在要去生活，要去追求，要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熬夜加班、吸烟、喝酒、生气，我都能扛得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天发现哟，这个医院突然说我这个血糖高了，哟，这个去一胸闷，人家说哟，你的这个心脏都堵了40%-50%，你可要小心了。你看它里边是在发生变化。那我们在有了这个经历以后，我们应该早意识，早这个干预，早这个预防。咱们不是老说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吗？我们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其实疾病啊，它是没有机会在我们身体里边生成的。咱们说世事无常，好像身体生病由不得你，这话是不对的。 对对， 你要是顺着所谓的养生之道这个道，身体本身应有的规律，你去这个调试它，那怎么会发生疾病呢？ 你自己完全可以把控自己的健康。 没错。 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人呢分气血津液和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哈，就是人活一口气，但是我想从中医的理论来讲，这个气绝不是说我们每天要呼吸啊，一呼一吸你能活着。这个气在中医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你看咱们我就说你现在如果拿这个气字啊说这个词儿的话，你现在能说出几个词儿来？比如说气势， 对， 气场，然后这个人气儿、脾气，对吧？然后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心气、肺气、肝气、肾气，是吧？元气、中 气、 营气、胃气，这个气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文化里面一直在用。可是每当中医说你气血不和， 咱们从小学到的这个物理来说，气是什么？气咱们就觉得就好像给汽车打气， 嗯， 空气、氧气，实际它是个物质， 嗯。 可是咱们在语言里边，比如说这个气氛不好，你去一个场合，你可能会意会， 嗯， 但你说不出来它是个什么， 或者两个人气场不合， 对， 好像就总也不能融合在一起。 可是你说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实实在在存在的， 嗯， 那我们中医讲这个气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们说古代这些人啊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这个朴素的认识。那但是在这个认识的同时，它又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物质基础。 嗯， 大家记住啊，我们人体这个身体啊，就说你这个人，你看精气神，你的气不足。这个我们用到这个气描述一种这种精神状态，但是说这气在中医里面它是构成我们人体一个最基本的物质，同时呢它又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这个物质。你像这个素问，就是黄帝内经素问保命全行论就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和气，命之悦人。什么意思呢？就人以天地之气生，就是天我们说是大自然，地当然是大地啊，这个它给予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四时之法成，四时之法就是四时嘛，春夏秋冬这个变化，这个形成了我们。天地气和，命之悦人，就是天和地的这个气的这些物质基础合在一起，命之悦人。这就是说我们人啊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也是天地之气的产物，我们人体这个形成这个构成实际上也是以气为最基本的这个物质基础。你像这个一门法律又说啊，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就是我们身体各种机能形成这个气，我们就这个有生命。如果我们气散了，身体就没了。你看我们形容人死的时候说没气儿了。至于怎么这个调气，就可以用这个五种元素，转阴因子、莲子、茯苓、百合、芡实，怎么调大家可以索取资料。 嗯，好的，那具体怎么来调这个气啊，大家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也可以免费索取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这本书啊，我们也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呢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